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王，这个是单机王家健日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好了，回到你了，今次呢希望呢可以就一节就讲一下嚟緊呢支球隊啦，呢支球隊就平時都冇乜機會講啦，咁就係一支又係一支亞洲嘅球隊南韓啦。咁啊，南韓呢，咁啊其實就出線嘅路途就今次嘅出線路途呢就有啲崎嶇嘅。咁就如果你講以往嘅世界盃，除咗我諗真係主辦嗰屆之後呢就冇一屆好過啊。咁甚至乎上屆嘅世界盃就十分之差。是真係冇乜冇亮點嘅，同埋你個質素係好明顯低人一班嘅。咁今次嚟到呢班嘅人呢，究竟係個質素有冇提升到呢咁樣。咁首先講下個教練啦，咁本身呢佢打亞洲區外圍賽嘅時候呢，其實就真係十分之唔出色嘅。咁曾經去到中間嘅時候呢，係有機會係要打附加賽，甚至乎係出唔到線。因為佢開頭太差啦，咁啊前教練史基泰克咧，其實佢係一定要負一定嘅責任嘅。咁啊史基泰克而諗住佢哇新上任啊，叫做有會注入啲新嘅打法思維俾球隊咧，曾經好短暫時間開始又改過一陣嘅，咁但係之後就無以為繼，咁啊甚至乎越踢咧就越唔對路啊，成隊波咧冇 form 噶。基本上真係靠死一兩個球員呢係要做個突破。咁啊以往嚟講佢非常之猛烈嘅兩邊路出波啊，或者甚至乎球隊嗰種拼勁精神呢，基本上喺史基泰克嘅中後期呢係冇出現到嘅。完全係冇嘅，即係嗰種精神係冇咗嘅。咁啊所以就冇辦法啦，咁啊叫做斬攬就頻頻能能就揾咗新台龍上去，就頂埋個外圍賽嘅後半段，咁啊叫咗啦，最後真係可以啊，咁就反翻雲有術，就叫做壓過咗烏茲比克啦，就可以出線到呢個世界盃嘅分組賽，咁啊叫做係執翻身彩嘅啦，其實啊。咁啊喺佢嘅其實佢又唔會做得太多調整嘅，咁啊但係叫做球員就踢返啱啦，就有返個自信啦，咁啊亦都識得贏返波啦，咁啊所以其實叫做係穩固返成支球隊。咁但係而家新台龍究竟大世界盃會有咩效果呢？咁啊新台龍其實就亦都係冇乜特別嘅大賽經驗嘅，坦白講啊。咁啊，我諗揾佢翻嚟咧，真係最主要係當陣時喺好危急之下，冇選擇之下先揾佢嘅啫，係啦。咁啊，因為本身嚟講，佢都係教 U 隊嘅，教 U 隊，亦都係做過副手，咁啊做過都係以往嚟講都做史基泰克嘅副手，咁啊所以近水樓台，咁咪揾佢頂住咯，因為就咁。即係咁短時間同埋咁緊急呢，基本上冇得搵外教㗎啦，即係一定要搵返自己一人去頂住，咁叫做頂到啦，咁睇下呢個世界盃究竟係會係一個咩模樣㗎啦噃。咁今次世界盃呢，佢哋揀嘅人呢，咁其實先講啦，就其實就今個世界盃揀嘅人選呢，就又係嗰句啦，大部分有得揀嘅球員呢，我諗都揀咗㗎啦。咁除咗池東遠啦，嗰啲真係好明顯係啲今季嚟講踢得真係唔好嘅球員，或者係真係喺海外嚟講都唔係太過好嘅選擇嘅球員呢，咁落選係正常嘅，甚至乎 特魯亞嘅石延俊啊，石延俊其實就曾經都踢過波圖等等嘅歐洲隊，咁啊，但係點知之間去咗特魯亞咧，咁我表現亦都唔係十分之出色噃，咁啊，所以石延俊之最後落選咧，亦都係。都可能預計到嘅，預計到嘅一樣嘢。咁啊，至於另一位，我覺得落選，可能會有少少 hush， 但係即基本上佢個佢個大軍一開始嘅可能三十幾人嘅大名單都冇佢份嘅藍泰希咧。咁啊，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入選奪下嘅，因為尤其是今季啦，佢個狀態，但佢喺嗰支艾杜阿里呢支卡塔爾球隊嘅狀喺發揮嘅表現嘅狀態咧係 O K 嘅，咁啊以往不嬲嚟講咧，佢喺呢支球隊嘅表現嘅狀態都 O K 㗎，咁但係似乎咧入過下個國家隊踢過下一陣，但係個表現出嚟個表現出嚟個效果就唔係太好，尤其是喺2015年嘅亞洲杯啦，咁啊俾咗機會佢，但係佢就似乎唔係太過把握到，或者佢個出嚟喺中場邊製造嘅效果或者個表現亦都唔係太過出色，咁啊所以嚟講咧，去到而家啦，咁啊甚至乎被拼出去世界盃嘅大軍名單就有少少可惜嘅，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咁啊因為陣中嚟講，如果我陣間講啦，中場嚟講咧亦都係有一定嘅人選，點解可以話一定好過你咁解啦？咁啊除咗佢哋幾個之外咧，就應該就冇乜特別啦。咁啊先講翻而家呢個陣容啦，而家呢個陣容咧。其實如果你講先講龍門嚟講咧，本身咧，如果我印象冇錯，之前係金振元都要會守嘅，即係會主守嘅，係啦。咁就金振元曾經都記得佢個佢個把關嘅技術都唔錯嘅，但係如果而家咁睇咧，咁啊金城輝踢嘅機會會大啲，會大少少嘅，咁即管睇下點樣啦。咁啊，金城輝咁啊，對呢位門將嘅印象就唔算係特別細心，咁啊有基本嘅撲救嘅質素啦，咁就亦都有應救嘅波都救到啦，咁樣啦嚇，少少嘅印象啫。咁啊，另外啫就係、是、如果講後衞嚟講咧，反而要講得多少少啦，因為後衞咧。以往咦有啲後衛會出個國揾食嗰個，但係今屆嘅韓國隊咧，坦白講就唔單止係後衛，我諗連個成個國家隊嘅出外揾食嘅人數咧，或者去踢嘅地方咧，係要少咗好多嘅，少咗好多。咁啊，好多球員都可能係踢唔掂，就紛紛回流翻。自己嘅聯賽度效力嘅，咁啊，譬如嗰啲金珍珠啊、朴主浩啊，甚至乎，如果有嘅，咦，睇下先，仲有冇咧？仲有冇入選？完全冇入選嘅洪正浩啦，呢位球員都有啲失望啦嚇。咁啊，同埋尹石榮啦，等等。咁啊，後衞嚟講就越嚟越唔輕香㗎啦。如果喺呢啲球員喺國外嘅嚟講，咁啊當中啦，其實如果你講呢扎嘅後衞咧，咁啊洪正浩同埋金珍珠係我都有啲失望嘅。咁啊當然呢兩位前德甲嘅首將就以往嗰幾季咧諗住佢哇喺德甲嚟講站穩到陣腳喎，會發光發亮啦，應該會打到上去啦。咁啊但係咧。好可惜嘅，洪正豪喺奧格斯堡又打唔上波，咁啊出下又冇得出。金珍珠又更加神奇，打下係 O K 嘅，咁但係就冇啦。咁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唔係因為轉咗嚟高士文定係點啊 ？check 先，因為我記得係因為轉咗教練咧，然之後就有咁嘅效果，係啦，因為轉咗嚟高士文啊。冇錯啦，咁因為轉咗尼高士文嘅緣故咧，佢起用其他嘅新仔，國內尤其是國內或者係 U 隊嘅新仔咧，佢個地位咧就完全比仲冇得同前教練史提芬斯等等咧個地位係相比嘅，咁啊，所以喺尼高士文未必重用佢之下咧，就長期都有坐冷板凳， 咁啊令到佢要翻去全北現代度踢。咁啊有啲失望嘅，對於佢同埋洪正豪，尤其是金珍珠，其實係冇問題咁，但係冇辦法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咁所以翻去國內聯賽效力咧，如果你齋講朴柱浩同埋朴柱浩都係啦，朴柱浩多蒙特又都打唔上啦，亦都冇計，亦都好多時候，我覺得應該試佢，但又唔試。咁啊，佢喺個際遇上邊呢兩位球員咧，加埋洪正豪，其實係幾差嘅。我自己覺得，但係冇辦法啦。咁啊，足球嘢就係咁現實，冇得打上去，唯有就真係要尋求落班嘅機會。咁啊，金珍珠。加埋李容加埋洪正豪呢，其實喺全北現代呢，我有幸小弟都見過佢哋喺香港嘅表現，因為有啲係對住傑子㗎嘛。咁啊嗰場波就冇乜特別出過力嘅，咁啊有嗰場波傑子因為有早過一個出場啦，亦都係老早咁嘅失波，所以其實佢哋要受壓嘅程度或者係要出力嘅程度就唔係太多，但係啊，如果你見到佢場上邊嘅表現呢，就真係比我以前喺熒光幕畫面見到佢嘅表現呢係有距離喺度嘅，尤其是金珍珠嗰啲咁嘅助攻啊同埋個快放嘅能力呢，似乎就冇乜點睇到啊。而家叫做好彩咁入到大軍名單，但係金珍珠我想講呢，其實都唔係國家隊嘅正選嚟嘅，國家隊嘅正選咧就唔係到佢嘅。基本上咧，如果你嗰啲集位嚟講咧，坐穩李容就佢隊友李容就一定係打一個右集位嘅啦。咁左集嚟講咧，咁就叫做朴柱浩就肯定會打左集啦，因為佢當時。不嬲都打開咗集嘅，咁啊呢兩個球員，我覺得個集位咧都幾叫做幾穩陣啊。咁啊至於中堅方面又點咧？咁啊中堅方面會唔會哇金英權嗰啲仲喺度喎？咁啊會唔會用金英權哇，甚至乎金延張延秀等會用咧？啊會唔會用下嗰啲金文友啊，咁啊韋國嘅權敬源啊，同埋喺 JD 效力嘅鄭星賢等等呢，就真係難估啦，因為本身真係唔太知道佢哋嘅喺球隊本身嘅表現係點樣。咁國家隊嚟講，我諗上述講嘅金英權張延秀咁同埋兩集嘅李容，加埋朴柱浩呢都應該呢坐穩咗個正選位嘅。咁至於洪傑啦、甚至乎高約翰啦、呢兩位嘅球員呢，我諗就真係以替補為主。咁高約翰有少少印象啦，因為都效力咗 FC 首爾好耐好耐㗎啦。咁以往呢我真係係咪記錯咗定點啦？佢就以往嚟講，呢位球員嘅技術都唔曳嘅，反而嚟講啊，高約翰咁啊，睇下佢今季世界盃有冇得出場啦。咁啊，如果呢支咁嘅防線嚟講咧，咁啊，係咪十分之穩陣咧？我係存疑問嘅，我係有少少存疑問嘅，尤其是如果你要張秀賢嗰啲同埋金英權呢兩位真係打個中堅嚟講呢，就對住啲有速度嘅球隊呢係蝕底啲嘅，我始終覺得係會蝕底少少嘅。咁啊喺速度上面，我諗呢班後衛呢係有個隱憂喺度嘅，係絕對有嘅。咁啊中場嚟講，反而個隱憂呢，中前場嚟講呢反而唔係冇人用嘅。咁我諗寄承容啊嗰啲寄承容一定會在陣嘅。咁據之節呢，咁今季喺奧格斯堡其實都 keep 到㗎。咁所以我諗都會有機會擺佢做正選啦，雖然就唔可以成日話要眉外啦，即係唔係一定外開兵就要用佢，但係見到佢狀態都保持到嘅話呢，咁據之節都係嗰位前插嘅球員啊。我諗呢位呢啲前插嘅打法呢係對韓國嚟講係 幾緊要嘅一樣嘢。咁基士容雖然球隊過我班啦，咁但係我諗佢身為呢十年內都好緊要嘅一位中場嘅靈魂呢，基本上都唔會冇得踢嘅，一定有得踢嘅。咁啊，反而嗰啲鄭佑榮啊、李青龍啊，我諗真或者甚至乎朱世忠啊呢啲，我就覺得應該唔會用，尤其是李青龍呢嗰啲踢法同埋個走下波啊，甚至乎嚴重啲講退化呢，係嚴重㗎。是嚴重的，所以我都好奇怪點解會再選佢入嚟嘅，就應該唔可以，應該就唔值得再選嘅。坦白講，真係唔應該有呢位球員喺度嘅。咁雖然有賽嚟講咧，就有試過就用鄭佑榮就打個中間嘅位置嘅，有嘅。咁啊，但係個效果呢我就反而覺得麻麻地呀，咁啊因為佢最搶鏡嗰位呢就係權旭芬呢位效力迪安嘅球員啊，法甲嘅迪安。咁啊呢位球員呢個盤樓啊，甚至乎個向前又係嗰句呢，向前插嘅能力係唔錯嘅。咁啊呢位新星，如果你加埋李在成，咁啊加埋前面嘅孫興文咧，我覺得係有化學作用喺度嘅。咁李在成見過佢喺香港嘅表現嘅啦，咁啊啲又係踢全不現代嘅呢位中場咧，佢嘅上腳同埋撞牆咧係有喺度嘅。咁啊，所以呢條嘅中場線咧，其實就某個程度上咧就轉化咗韓國一如以往嘅打法，因為多咗呢啲技術型嘅球員啊。咁一來咧，個組織會細多少少啦，即係起碼比起史基泰爾嗰段時間咧，就細咗好多啦。咁啊，二來嘅就係個互動性係多咗啦。咁、所以咧，而家呢支南韓隊咧，反而咧，大家就唔要抹走佢之前話咩？兩邊底線就靠打拼勁嗰啲啦，又唔係啊，反而踢得咧，由某個程度上面啊，咁又反而係較為歐陸少少噶個踢法，因為又有呢類咁嘅球員喺度啊，最主要係因為咁啊，當然佢有嗰啲亦都會打反擊，亦都會放長波，但係佢個進攻嚟講咧係多咗一樣嘢俾大家睇到嘅。咁啊，所以咧前邊咧亦都我都要立埋啦，就因為有孫興文喺度啊嘛。孫興文嗰啲一個人可以帶起成隊波嘅情況咧，我諗就喺呢個世界盃就會好少少啦。就當然成隊波亦都係一定要仍然都靠佢做個重心，但係個重心咧又可以下放俾權旭芬啦。可以下放俾少少李在成或者巨之節啦等等嘅。咁啊後面呢嚟講呢，我諗真係要幾靠幾成容嚟到睇住啦，因為如果你咁多中場嚟講呢，我諗佢個進攻嘅火力係夠，但係防守能力呢就真係要睇睇啦，甚至乎可能要擺個後衞上嚟擋一擋添，如果有需要嘅話，甚至乎有需要好啦，有機會會踢五個後衛都唔頂㗎。咁所以呢支韓國隊呢個中路嘅防守係要留意㗎。咁我驚呢一個繼承勇呢真係頂唔住㗎，對住啲咁強嘅對手係咪先。反而進攻嗰度剛才講咗啦，除咗呢幾位球員係有得用之外呢，咁前面啦李根告啦，我諗就話呢位老將仍然都入選都真係估佢唔到。咁可能真係貪佢有個經驗啦，世界盃嘅經驗啦。咁金順旭亦都係啦，呢位高中鋒，咁就喺對住啲亞洲嘅球隊呢就非常之好用嘅，因為金順旭亦都係我喺現場睇過佢嘅比賽。咁呢個金順旭呢硬硬炸炸，咁啊壓住個位，咁啊俾隊友做個少少彈間地二傳係冇問題嘅。但係去到歐洲世界性嘅比賽呢，呢招未必好啱用啊。咁佢本身嚟講，金信旭 可能會比前屆上一屆嘅金信一會好啲咁多，咁但係個實際嘅作用未必係真係好大。反而如果你打中鋒咧，或者柱等少少嚟講咧，我就揀黃喜燦啦。咁啊，黃喜燦我之前上一個月都講過呢個球員喺薩爾斯堡紅牛咧，其實佢個打法咧就都幾中鋒嘅打法㗎。咁啊，呢位球員咧，佢腳法就一般嘅啫。咁、就但係勝在佢本身第一就難即有啲難打啦，第二佢個速度個衝刺力係有喺度嘅，咁呢個球員我諗相信係對韓國嚟講呢係幾緊要嘅一個棋子嚟㗎，因為佢正正呢頭先講咗啦，孫興文啊嗰扎球員係技術小型嘅小小打法啦，咁本身孫興文嗰啲幾多速度，但係呢個黃喜燦個衝刺呢我諗係對國球韓國南韓嚟講係緊要㗎，咁希望係揾佢做正選囉。咁甚至唔揾做正選都得㗎，因為黃喜燦如果喺球會嚟講呢，我覺得佢打正選都唔係咁好嘅。咁後備嚟講呢都係一個殺將。咁所以如果你前面就係擺個金信旭呢個高佬，跟住有孫興文同埋頭先咁嗰幾個位中場球員在陣呢都可以嘅。但係南韓最大一個問題係咩呢？南韓本身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佢啊！基本上咧，你知南韓咧，如果佢而家咁嘅踢法咧，反而係令人覺得係有少少迂迴。嗱，要睇下對手啦。如果對手咧係嗰啲真係踢得好密啊、好實啊，即係好似佢譬如瑞典嗰啲咧，即係喺鬥住喺後防啊、守住你嗰啲咧。佢就未必有着數嘅，咁啊，但係如果咧，德國都係嘅，德國都可以守你嘅，其實啊，咁啊，但係未必會咁做啊。總之，如果有啲空間，譬如啊，佢哋要對住墨西哥嗰啲咧，我會覺得會好睇嘅。咁睇下個關鍵，南韓喺今屆世界盃打唔到成績個關鍵咧，我諗就在於佢喺中間做嘅串連夠唔夠快啊。同埋會唔會踢得好迂迴？因為佢有賽嚟講咧，見過佢踢得係幾迂迴下噶。係啊，咁啊叫做因為有賽對方唔係俾好多力，所以佢先可以製造到啲攻勢嘅啫。亦都要提一點就係、如果佢進攻嘅套路上面咧，我諗左手邊嘅李容嘅做嘅疊啊，亦都係好緊要啦。李容呢位球員，亦都係一個可以一個嘅突破點啦，亦都係可能大家以往睇南韓嘅好典型嘅進攻就係疊壓底跟住球員落底跟住傳中呢啲咧，我諗係喺近期嘅南韓嚟講係少見啲。咁我諗有翻呢招嘅話咧，都要做令到進攻較為立體啲嘅。另外一個問題咧，即係要講多少少問題，因為南韓咧本身我真係。如果以史基睇過嗰段作戰時間，我就真係十分唔抵好嘅。咁呢段時間有少少變化，但係呢要睇一樣嘢就係、有冇人，即係有冇隊友係有孫興文呢個質素。孫興文嘅質素大家唔需要懷疑㗎啦。咁熱刺嚟講呢幾季呢就真係打得非常十分之漂亮，十分之好嘅。佢而家嘅速率啦、技術啦，是基本上我諗呢是高過隊友一班嘅。咁究竟有冇人跟到佢嗰個速率嚟到做呢？我覺得係一個關鍵啦。咁幸好本身我以為冇，但係如果出咗個權旭芬呢係幫到手㗎喎。權旭芬我諗佢嘅因為藉住喺迪安今季嚟講都係十分之好啦，入咗11球。亦都見到佢嘅速率呢，我諗都應該會跟到孫興文嘅。如果李在成嗰啲呢就放多少少力俾權旭芬做，或者做佢支持做佢自己做一個搏腳或者係自傳嘅角色呢，唔好上腳太多呢，我諗呢個打法還可以嘅，仲可以有價講嘅咁樣。所以呢個球員即係本身隊友之間嘅質素呢，我諗都係一個問題。幸好前面有個黃喜燦彈起咗，如果唔係呢其實真係前面冇乜入球板斧㗎咋， 坦白講，真係冇嘅，真係好靠孫興文，孫興文一個。但係有黃喜燦喺度咧，就加強翻少少我嘅信心啦。因為真係啦，都係講多一次啊，話南韓咧對於喺外圍賽嘅表現實在令我咧就十分之失望，同埋令我咧就十分之懷疑佢有冇能力係踢嘅，係踢呢個世界盃。咁而家對住呢組其實都唔對住啲對手係硬淨噶。咁啊，所以其實都難打噶，係絕對難打噶。咁啊，我陣間都會講下個機會嘅問題。但係如果你呢隊南韓隊咧，我諗咧，叫最好幸好咧，就係佢唔係考做緊個日本隊咁啦。日本隊就因為而家就林林急急炒個教練，而之後要補個西野朗上去。但係南韓就唔係，南韓咧好彩佢啄。得早少少，叫做係及時得到自己睇。如果唔係呢，真係俾佢搞禍晒㗎。咁啊，同埋南韓其實嗰陣時變咗一個問題，咪冇乜人可以接到班㗎喎，成隊波你真係靠孫興文一個㗎喎。但係而家呢，唔係㗎，其實都由據之至又叫做踢得到啦。咁啊，亦都有權鬱分呢啲球員彈起咗啦。同埋有一個位球員我未講㗎，提漏咗李星佑，我再講一次啦。李星佑呢位我都上個月亦都提過啦，呢位巴塞青訓嘅球員，呢、這個拉馬西亞系統出身嘅球員呢，其實嗰陣時就喺 U12 嚟講呢，或者 U15 嚟講呢，都已經係煲得佢好勁㗎啦，煲得佢係非常之有潛質嘅一個球員。咁而家輾轉去到維羅納，雖然最後都幫唔到維羅納換護級，但係佢又第一佢又出過場啦，佢後備有出過場。第二佢亦喺球隊嚟講呢，叫做中場嚟講係叫做有一個可以上到角同埋發到攻勢有一個球員，但係似乎佢呢，我諗佢個問題暫時嚟講，我諗如果佢練得再壯少少呢，佢本身個身高唔係太有優勢，咁因係要大隻多少少同埋個體格會好啲呢，先可以有個進步嘅空間。咁當然如果你冇體格未必係進步得好犀利，你咪咪打啲靈活型嘅足球囉。咁佢係具備呢個條件嘅，咁睇下佢如果雖然維羅納降班，睇下佢係咪會繼續留校呢支二月球隊定係點樣啦。咁我相信呢呢、這個世界盃就佢有得出場機會就未必好大，咁甚至乎係咪之後會俾人啄呢，會俾人啄呢，我都唔知，因為真係要六月頭先知嘅。咁但係如果作為長期培訓之用呢，我覺得係佢值得坐下啲板凳感受下呢個氣氛先啦。因為呢位球員我係覺得係會值得睇嘅，咁隨時係第二個權旭芬或者甚至乎好過權旭芬都未定㗎。以佢個天賦嚟講，我唔會覺得呢個球員係太差㗎。呢個球員長線嚟講係要留意嘅。咁機會嚟講係點樣呢？至於南韓呢個機會嚟講係點樣呢？究竟係佢會唔會可以修復到2014年、2010年嗰啲失地呢？咁今屆嚟講啦，話叫做係內教上一屆就俾洪明浦搞到一團糟，真係呢上屆真係我諗係咁多年嚟睇到最差一支係南韓隊嘅表現。咁睇下今屆要點啦。開始其實會有人少少人接班啦。唯一我就真係擔心個後防啦，因為講多少少啦，因為後防呢嗰面對啲高速球員嘅進擲，或者個後防嘅空位呢，其實係明顯㗎。是明顯的，咁雖然我上述講過，有啲即係長期效力，長期喺亞洲高水平效力嘅球員，或者係甚至乎係歐洲出過國效力嘅球員，但係因為種種嘅原因，令到佢哋咧其實個作戰狀態或者係個速度上面咧都有少少跟唔上嘅，咁所以呢點係要留意嘅。咁冇辦法啦，我費事接落去講嗰支球隊，嗰支球隊更加多嘢講，咁我開第三節講埋。德國咯噃， 喂，補充一下韓國隊先。咁南韓咧，咁就其實有少少嘅傷病，就令到其實佢哋個中場咧都起咗幾大嘅變化。咁因為近日一前一中就傷咗啊，即係有時我要而家要補飛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兩個球員係對成隊南韓隊嚟講都幾緊要，一個就係中場嘅權旭芬，呢個就係 Dion 嘅中場，話好緊要，冇咗佢咧， 真係少咗一個可以拍得到孫興文嘅中場。咁啊，孫興文頓然咧又冇咗一個可以幫到手嘅人啦。咁啊，究竟係唔係新台龍可以選多補選咗一兩名嘅中場試下佢遊喺個友賽嗰度咧？因為嚟緊友賽都起碼都有兩至三場俾佢試下，譬如話今季啦，艾杜阿尼非常之有水準嘅藍太希，雖然個突出嘅程度冇俾隊友咁好，但係佢都係一個可以選擇嘅人員啦。真係另一個就係好都一段時間冇入咗金普炯啦，金普炯雖然都回流咗返去打 J League， 但係始終佢本身嘅質素係有喺度㗎噃。咁啊，會唔會呢兩球員可以補選一個入去呢？因為前面冇咗李吳峰嚟講啦，會唔會真係試埋石彥俊呢？呢位效力特魯亞嘅球員呢真係唔係唔可以試㗎，因為呢個球員啊唔係十分之差㗎啫，但係以往嚟講係國家隊都唔係太多機會俾佢嘅。咁啊，另外就係甚至乎啦，即係不時之需諗埋池東遠囉。池東遠啊，雖然已經喺 Stars 度效力緊，但係佢始終都係一位有經驗少少嘅前鋒嚟嘅，咁啊，所以中前各兩個其實可以俾新台龍試下佢入去咁，睇下佢會唔會做啦。因為都係啱啱，我諗都係啱啱呢幾日之前嘅事，咁睇下會唔會真係選啦。如果唔選嘅話咧，就其實對成條南韓嘅中場線嚟講咧，中前場線咧又更加雪上加霜，好嘛，更加唔值得睇好呢隊嘅球隊啦。 好，翻嚟點知冰冰？ 啊，只主持個月喺度。我哋今屆係作下病嘅，好老實。我哋今屆係超級作下病嘅。我係我哋近年嚟最差嘅作下成績，我自己覺得。即係以往啲作下，我哋都曾經有段時間係作客有一手啊嘛。但係今年我嘅理解係我哋作下特別差。文家，你用得高，用得阿基奧特啦。點解唔配返兩隻 wing 呢？ 我成日覺得好有趣，以前呢我喺呢個節目裏面比較偏正面啦，同埋留意啲 point 嘅，即係呢一場我同 CG 覺得係調調咗。 因為其實我講真，我睇場我反而真係冇乜感覺，我真係冇乜嬲，因為喺我角度一睇落去，嘩，擺明視野。 係啊， 如果你連視野大家都咁高要求，咁就應該出咗 A team 嚟踢啦。 本人覺得視野你都要試啲啱嘅嘢，即係如果你係要視野嘅，你睇下你個 bash 嗰啲拎嚟試㗎嘛。 喂，阿斯隆球迷不嬲有性格吹咩？ 係 ,ok, 得呢個講完啦。呢個我剪出嚟做 jingle。 我幫你撐啊大佬，我哋阿斯隆球迷係有性格吹咩 ?ok, 其他球隊啊，放心，我哋唔係咁小氣嘅。